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63集《夜遇小侯爷》四。后山上，淅淅沥沥的雨水打湿整座山峦，树下站着一行人。为首的少年身材修长，雨丝打湿了他的衣裳，也打湿了他的头发。然而他站立如雕像般，动也不动，只是看着山下出神。片刻后，山下某处蓦地绽放出一小朵烟花，说是烟花倒不如说是一小丛亮光，而且消失得极快，只是一瞬间的功夫便散了。少年转过身，语气平平，听不出起伏。 事成， 少爷受伤了。 身边的中年大汉皱眉道，他低下头，瞧着手臂上的新鲜刀痕。方才那屋中的熏香本就是针对男子所用，一旦吸入，被香气所导，人也会理智渐失，一味地陷入疯狂。对于女子的效用倒不那么强，那丫头躲过一劫。他虽理智超然，到底不是圣人，怕出意外，只得用这样的法子保持清醒。 回去再说。 少爷。 中年汉子却有些迟疑，继续开口道。 那沈家小姐今日见过。 第一，一个小丫头，我还犯不着出手。 少年漂亮的桃花眼一闪，语气中颇有冷意。大汉有些惧怕于他。想了一想，却还是鼓起勇气说道， 可沈家也许知道。 沈家不知道。 少年冷冷地说道， 沈家人都蠢，好不容易出了个聪明的。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，微微一笑， 可惜了。 中年大汉动了动嘴唇，却终于不说话了。 走吧。 与此同时的北阁，和最里屋毗邻的屋中，沈婉云坐在桌前，她只是点了一小盏油灯，灯火明明灭灭的跳动，如同她的心。香兰开口道， 夫人已经三更了，且歇着吧。 沈婉云摇头，面上显出一点烦躁来， 睡不着。 不知道为什么，她的心中总有些不安，这种不安也不知道是从何而来，而桂嬷嬷也说了，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，并且她自己出了院子，也听到最里间房里传来的动静，在雨夜中模模糊糊听得不甚真切，却能够听到是女子哭喊挣扎的声音，虽然不是很清晰，其中的凄厉和悲惨却让人听得清清楚楚。沈婉云听得脸红心跳，却忍不住心惊肉跳。从来京城传言玉亲王玩弄女子的手段颇多，如今看来果不其然，想来沈庙定是要受一番折磨。虽然心中有些害怕，在害怕之余却又生出了一股快慰。在沈家三房中，沈庙仗着有沈信在背后，无论何事，外头第一个看到的都是沈庙。沈月是名动京城的才女，唯有沈清稍显平庸，可她还有一个儿子沈秋，如今跟着沈信，事后必然会跟沈元柏争夺家产，可如今沈庙还不是任人玩弄。那他那个眼高于顶的大嫂得知女儿做了这等丑事，是会护着沈庙呢，还是会给沈庙一根白绫呢？这么一想，沈婉云心中的慌乱倒是轻了一些。他瞧了瞧天色， 我歇一会儿算了。 香兰和采菊见他终于肯歇着了，不禁面露喜色，连忙扶着沈婉云到床上躺下，说道， 夫人且歇着，明日还得存着精神头呢。 是啊。 沈婉云喃喃道， 明日还得存着精神头， 毕竟明日的那一场精彩好戏 可要等着他去亲自收尾的。这场雨一直下了整整一夜，静谧的山林中雨后方歇，万物凋零，秋雨过后更显凉薄，空气中充斥着湿润的芳香。一大早，寺庙的撞钟和尚便开始撞钟了，沉闷的钟声惊醒了熟睡中的人。任婉云睁开眼，这一夜她睡得极不安稳，总是做噩梦，临近天亮才睡着，这一醒来额头上竟然全是汗。 夫人醒了，擦擦脸吧。 香兰上前道。沈婉云梳洗过后看了看外头，窗外已经恢复了雨后的宁静，鸟儿叫的兀自欢快。她笑道， 换件亮色的衣裳吧，还要那朵红宝石香脆珠花。 她如今的年纪已是中年，早已习惯了穿些暗色的衣裳，难得亲自挑亮眼的衣裳穿。 夫人想来心情不错嘞，穿这般亮色人也精神了不少。 沈婉云看着镜中满意的笑了，她自然心情不错，可以说是高兴雀跃了。待一切准备完毕后，她道， 走吧，该去叫我那疲乏的侄女用饭了。 北阁最里间静悄悄的，院子里连一个丫头也没有。沈婉云瞧见，目光颇为满意，想来玉亲王办事也是极为妥帖，连丫头也打发了。若非怕惹来事端，他甚至恨不得将里头的男女之事立刻昭告天下。不过为了之后的手段，暂且按捺了。 你去敲门。 沈婉云对香兰说道，眼中闪过一丝嫌恶。身子脏了的女人她也是瞧不起的，偏偏忘了让沈庙变成如今这样的始作俑者究竟是谁。 五小姐，大夫人来了。 香兰走到门前叩门，门里头一点动静也没有，仿佛根本没有人一般。 五小姐，大夫人来了。 香兰继续唤道，可是叩了许久的门却未曾听到有人回答。沈婉云叹了一口气，笑着说道， 哎，这五姐儿真是孩子行行，天都大亮了还背了，等下耽误了上香的时间可不行，还是我来吧。 她走到门前，轻轻敲了敲门，柔声道， 五姐儿该起床用饭了，用过饭咱们还得上香呢，可莫要任性了。 屋内依旧没有人回答他的话，沈婉云转过身，有些无奈，不知道在向自己解释，还像是在同别人解释，轻声道， 唉，算了，直接推门进去得了，五姐儿那几个丫头也不知事，这般善理，回去定要好好惩治一番。 说着就要推门进去。 二婶。 轻飘飘的声音却在静谧中响起，沈婉云心是一愣，以为那声音是从屋内传来的，却听得香兰和采菊齐齐道， 五小姐，二小姐。 她诧异地回头，并瞧见沈月和沈妙站在一处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